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4，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好，翻嚟第三次早晨啦。咁啊，大家应该翻到 office 啦，咁样出条 wall 啦。咁啊，我哋嘅封烟电话咧就系26209633，26209633。咁样咧，今日咧系超级混乱，我想讲混乱到无伦，就系咧因为咧就各样嘅问题啦。咁琴日就讲咗啦，因为琴日大家如果有听嘅话，记得咧就系、是。我講咗呢阿淡仔呢佢呢係由熱血時報呢先開始聽我哋嘅即係先開始聽網台㗎嘛。咁所以呢就嚟我哋嘅人數已經過咗5000啦咁樣我哋犯法啦而家終於犯法啦我哋大香港早晨第一次犯法啦咁樣。咁隨時可以打電話上嚟你打電話上嚟你就參與咗呢個廣播啦咁你都要拉啦咁樣。咁就咁因為呢就搞個 set 文啦搞最即係新媒體運動一系列嘅 set 文呢搞到網台發展嗰度搞到一鍋泡。跟住呢琴晚呢湯姆通宵喺度搞咁搞到呢啱啱先去搞即係又返唔到嚟其實今日 suppose 湯姆就要喺度。跟住湯姆就要搞嗰個 set 文就好勤力㗎啦咁樣真係好辛苦。 好辛苦。 咁搞到係不過辛苦辛苦唔係一個 credit 嚟我想講。係大家千祈唔好不斷咁強調自己辛苦等於做咗嘢辛苦係唔代表做到嘢嘅。咁但係湯姆辛苦得嚟亦都做到嘢咁樣就做得好好。湯姆同淡仔咁樣兩個辛苦得嚟亦都係做到嘢。咁做到嘢呢然之後呢咁但係呢就因為呢啱啱先做好跟住我條 set 文呢成20分鐘嘅成節咁樣。咁所以呢我嚴重考慮緊如果大家今日係會封煙上嚟呢咁樣呢如果有人打電話嚟呢咁就我哋可能聽埋封煙呢因為我仲有啲嘢講係關於嗰個媒體咁可能今日就要做長少少啦做長少少啦即係一直在玩命啦其實就唔應該做長嘅就應該留返啲嘢今晚講但我又好肯定今晚一定有第二啲嘢講咁所以呢就不如就一陣間可能會做長少少咁樣咁睇下大家會唔會打嚟啦咁樣亦都睇下究竟打唔打到嚟啦測試一下因為真係唔好意思器材啊線路各樣嘢嘅問題。咁再講一次啊我哋嘅電話係 26209633,26209633, 而家又可以開始打電話嚟同我哋一起傾傾你對我哋呢個節目嘅睇法啦對香港嘅媒體嘅狀況嘅睇法啦而家對新媒體運動嘅睇法。嗱，頭先嗰一節咧就講咗嗰個因為《蘋果日報》，其實《蘋果日報》嘅崩潰咧，係香港媒體防線嘅全面淪陷嘅一個好重要嘅徵兆嚟嘅咁樣，咁係不容樂觀。不容樂觀相當悲觀咁樣咁寄望喺呢個咁嘅新媒體運動咁樣咁跟住呢然之後有冇人係咪打唔到上嚟呀打唔到上嚟就喺出咁講聲我哋 check 下嗰個線路咁樣咁但係呢個咁樣嘅新媒體運動就大家寄予厚望啦我哋都極力咁樣推動嘅新媒體運動啦不斷咁宣揚新媒體運動啦亦都唔係淨係宣揚咁簡單除咗宣揚亦都落手落腳做咁但係係咪真係而家咁樂觀呢又唔係嘅亦都要講翻啲唔好嘅嘢俾大家聽就係話係啱啱想講啲唔好嘅嘢就有人打斷我啦係咪有電話係接入嚟咁唔好嘅地方係乜嘢就係而家新媒體其實仲係有好多弊病嘅咁樣好啦喂 你皇上你好啊 喂你好 你係 點稱呼啊 打返嚟 㗎喺邊度打返嚟啊 sorry 加拿大 啊哦你好加拿大朋友係點啊你點稱呼啊 何太 哦你好啊你好啊何太是啊有咩想发表啊 冇啊我支持你哋囉我早又听晚又听。 是啊哇 多谢 多谢晒你。喂而家你嗰边系咩钟数啊 咪同你哋一样啦不过夜晚咋嘛。 我朝头早就听阿凯咁样我 OK 咁样 全部都听晒啦基本上不过就系嗰啲即系游戏节目咧，我唔中意所以唔听啫嘛。 游戏 哦系啊系咁啊，即系因为系唔同嘅。 其他全部都听晒噶啦。 哇！多谢晒你，多谢晒你，咁系感谢你嘅支持。 我打算咧每一个月咧育成你哋六个主持，你咧系胆嚟嘅。 哇！多谢你。 全部都。一路咁 样 育成佢哋。 哦，多谢你哋，多谢你哋。喂，何太，我哋之后咧会有一个月供嘅计划嘅，咁啊等佢方便啲啦，唔使等你 自己。我会噶啦，如果咁我一定支持噶啦。 好，多谢晒你，多谢晒你，感谢你支持。 我 冇嘢好听噶啦，系得你哋嘅咋。 好，多谢晒，多谢晒，多谢晒。好 ，thank you。 仲有，我支持喺玉敏嘅。 好，多谢你，多谢你 ，thank you 你，好 ，thank you 你，好，拜拜，拜拜。好啦，咁樣呢就呢、這個電話就啱啱完咗呢，就有另一個電話就打入嚟啦，咁樣咁係有電話打入嚟㗎，咁但係呢問題就同上次黃國興打嚟一樣，就要經過阿湘潔嘅技術篩選，咁佢技術上如果接到入嚟嘅話呢，就有好多電話嘅。 我哋打個封煙就加拿大㗎喎，國際 節 目係 Hello 早上阿 達早晨，邊位呀、啊、點稱呼呀、 啊、Joe 啊 阿 Joe、Hello. 喂點呀、 啊、係 点啊 ？Jo 有咩？ 唔系你好似漏咗，你好似漏咗喎。喂，做 app 班手，我话你好似冇赞过佢哋喎。喂，你想点啊？喂， 做咩啊？漏咗咩啊？ 做 app 嗰班手足啊，做 app 嗰班， 做 apps 嗰班手足冇赞过佢哋，梗系 冇奖啦！ 屌你咁啊，乱急我啲，扑你个街打电话嚟抹黑我啦，冚家铲啦，冚家拎，你今日玩嘢啊？ 你公开表扬一次咪得咯？ 你今日玩嘢啊？屌呢啲， 梗系表扬下佢哋。 唔系咁，梗系啦，梗系做得好辛苦啦，亦都系即系，但系即系亦都系好努力啦。大家都系喂，即系所以大家即系要多多支持我哋《二月时报》咁样吓，咁等我哋可以吓俾翻个好啲嘅价钱佢哋，咁样咁啊做得更好啦，系咪先？ 系， 当然 系啦。咁样你特登喺英国打电话嚟抹黑我啊？ 系啊！ 屌你搞掂你莫耶斯先啦，仆街！屌你 你 搞掂你曼联先啦！屌你走嚟管我呢啲嘢，冚家拎嚟嘅，你 cut 鸠佢先 ，cut 鸠 ，cut 鸠佢先，唔俾机会反驳，系咁。好，下一个电话系嘛？下一个电话系咪接唔入嚟啊？未接到啊！搞咩？ 湘潔繼續技術篩選， 湘潔有技術篩選。 我哋頭兩個電話都外國打嚟喎，國際節目喎、啊，我哋 唔值得鼓舞嘅呢、這個唔值得鼓舞嘅咁樣，梗係希望，梗係希望本地嘅朋友打電話嚟啊嘛。 翻工啊，好多人啦、啊， 翻工都可以打電話嚟。 咁啊係， 你唔需要廁所嘅咩？ 係喎、啊，係喎、啊。 好，下一個電話係啊，睇下呢位係男定？喂 ，Hello，Hello， 喂，點稱呼啊？ 姓李嘅。 喂，李生，點啊？有咩發表啊？ 一個意見，你哋過場嗰陣時間咧，你哋重播嗰啲廣告咧太多，太洗腦啦，可唔可以播喺立法局？任何啲人講嘢都可以睇下啲資訊啦。 哦，好啊，好啊，好啊，我哋研究一下，好好嘅意見，好好嘅意見，仲有冇啊？ 系咁多，唔该。 哦，系咁多，好多谢晒你，多谢晒你意见，感谢感谢。咁啊，今日即系已经系第五日做呢个咁样嘅大香港早晨啦。咁就希望大家都俾啲意见吓、啊，无论系对而家嗰个媒体嗰个状况，又或者系对我哋嘅节目嘅状况，都可以俾我俾啲意见，但系我哋嘅咁样。Hello， 喂 ，Hello， 喂 ，Hello， 系黄生。 喂，你好，点称呼啊？ 热血嘅手足啊，叫 Matthew 啊。 喂 ，Matthew 你好，系点啊？ 系啊，咁冇啊，因为头先如果讲开新媒体咧，我近嚟咧发觉，我派《二月时报》嘅时候咧，系多咗人咧，特登走埋嚟问我，你呢份报纸喺呢度派，咁平时可以都有得攞啊，我觉得系一个即系都令我几振奋嘅现象啦。 梗系啦，大佬手足派咗成年啊，好辛苦啊，大佬次次 白。咁佢哋都仲系谂住攞咯，咁我都会同翻佢哋讲，其实你可以订嘅。 系。 好啊，你呢个动作。 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发觉，因为有时我自己都好想派俾一啲学生或者一啲后生仔，咁但系我觉得佢哋系连望都唔望嘅，反而系好无奈地系，即系好多老人家拎，唔系话老人家唔会睇，但系即系我希望可以多啲后生嘅会。接觸到，因為我覺得新媒體始終希望可以年輕一輩可能會希望好大啲咁樣，我自己覺得。 嗱，關於呢個咧，因為咧，如果你有留意咧，我哋其實之前咧訂報咧已經有得俾啲支持者揀咧，訂報就唔落地址，就交俾我哋自己寄。咁我哋好多都係寄去學校嘅。我哋而家就係盡量寄入去啲學校啊，咁亦都有好多手足咧，就喺佢哋自己工作嘅或者佢哋自己方便嘅範圍咧，亦都擺去啲學校圖書館啊、嗰啲大學啊、嗰啲咁啊，或者係喺個民主牆度整個架咁樣。咁我哋呢個逐步做啦，即係即係要建立一個媒體嘅認受性係需要時間嘅咁樣。咁我哋都希望一路努力做。我明白你講緊嗰個問題喺邊度，明白你講緊嘅問題喺邊度，都要針對去做。 唔係淨係我哋手足叫做，即係我覺得聽眾咧，有時譬如你有我攞我哋《二月時報》嘅，我自己都會譬如我翻工咧，我零零雞擺喺個報紙架嗰度，有時啲同事拎下呢份拎下嗰份，佢真係會拎嚟睇下嘅。咁我覺得都會多個機會，即係大家要幫手做，唔係話淨係我哋《二月時報》嘅同 手足做咁樣咯。 係係，好啊，好啊，好啊，好好嘅呢個意見，好好呢個意見，係啦咁樣。仲有冇啊？ 我想講， 冇冇乜其他。 阿雙傑有嘢想講喎。 因為我有份派報紙啊，我喺觀塘派咧，其實有啲伯伯咧，佢係拎住份報紙企定喺度聚精會神咁睇。 你支麥有冇開㗎，哥？ 我有啊，有開啊。 嚇！你咁細聲嘅。 唉，對唔住，對唔住。係啊，總之係嗰啲啊。伯伯咧企定聚精会神咁样睇，然之后问我点样去支持我哋咯，即系佢话啊，谂下点样订阅先，订阅嗰班喺边咧，我即刻订咁样， 系咁样。 都会有，但系我自己我 都伯伯嚟 嘅，佢唔同啦，我会比较少咯。Anyway， 咁都系好好咯，希望大家一齐做好啲啦，咁样咯。 系未够嘅，未够嘅，我哋仲要想方设法谂好多方法去希望佢可以普及得更多，同埋最紧要就系希望我哋有资源就可以出物啲啦，出物啲就、就会更加好啲啦，咁样系啦。系，仲有 Matthew， 仲有咩？ 哦，冇其他啦。 好好 ，thank you，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多谢你。 好啦，咁跟住就另一个电话，系咪喺度等紧噶？另一个电话，头先咪有人打电话嚟嘅咩？你又唔系 hold 住条线嘅咩？哦，即系你技术审查已经筛走咗佢啦，系咪？技术审查筛走咗噶啦。咁样，我哋嘅电话系26209633，26209633，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入嚟，但系你要通过双杰嘅技术筛选吓。而家啱有电话睇，咁新媒体仲有好多嘢改进嘅，认受性啦。公信力啦，同埋就係嗰個滲透到呢、這個，即係嗰個滲透率同我哋同主流媒體仲係相距好遠好遠，絕對唔能夠自滿嘅咁樣。接入嚟啦，係 ，hello 你好， 喂 喂，早晨， 早晨早晨， 係點稱呼啊？ 上次打過嚟話想翻嚟香港攬住一齊死嗰條筆地啊！ 哦，咁樣，咁你而家醒未啊？你而家醒未啊？你？ 我醒啦！而家悉尼个时间好靚仔啊！你哋八点钟开波，即系我哋十一点钟开波。 系系咁啊！听埋你一分啦。 啱啱食 lunch 嗰时时， 我就食 lunch， 我食 lunch。OK OK OK。咁你有咩发表啊？有咩意见啊？ 系。咦系咪断？哎呀，断咗线啊！啱啱想讲意见又断咗， 证明呢个意见唔重要。咁啊，即系其实新媒体嗰、那个影响力同埋公信力都仲系争好远，佢一路冒起紧，但系要更进一步咧，就除咗头先讲嗰啲大家要支持啊，即系呢啲例讲噶啦，大家要支持啊，拗水啊，大家帮忙去传播。其实新媒体本身佢嗰、那个做嗰个公信力咧，同埋嗰个质素咧，其实好老实讲，香港嘅新媒体系值得大去改進嘅，值得大大去改進，包括埋我哋《二月時報》在內，無論係技術啦嗰樣嘢啦，大家鬱敏成日投訴我啲技術啦，話我哋啲咪平啦咁樣啊，又話嚇買新咪湯姆翻咗嚟喎咁樣，真係嚇湯姆你而家準備啊，一間睇下出唔出鏡。好啦，咁啊好啊，又有一個電話啦 ，Hello 你好， 哦 ，Hello Hello， 係點稱呼啊？ 我係中學生嚟嘅，咁我就想問一下咧，就《二月時報》佢點樣可以？做到即系话佢自己去收集一啲咁样嘅情报咯，即、就、系、是、我哋嗰、那个工作系非常之困难嘅，我知道。 点样可以？你点样 做？一个传媒可能要做一啲比较，即系而且佢增广个影响力，佢所接收嘅信息啊或者各方面咧，可能要独家嘅，可能要嗰个料好爆嘅。但系我哋可能而家嗰个嗰啲资料咧，可能都会喺其他传媒啊或者其他渠道去攞到咯。咁我哋会唔会话向呢个方面去发展咧？甚至会即系我哋自己会为咗攞一啲料啊，会去做一啲比较危险嘅，譬如话呢啲嘅即系无间道之类噶啦。咁我哋点样去发展？即系我哋自己去攞资料嘅呢一个渠道咯。 系系系 ，sorry， 点称呼啊你？ Daniel 係嘛？係啊係啊，啱係講得好啱啊！嗱，我提示其實頭先咧，今日都想講嘅就係咧，新媒體面對嗰個問題咧，其中一個問題咧就係咧，第一手資訊做得唔夠好啊！咁你話譬如好似譬如舉例啦，我哋《二月時報》咁，我哋有冇做第一手資訊？我哋都有嘅，但係就唔夠多。嗰、那個限制就係在於人手啦。可以做真係可以全職做呢個咁嘅採訪嘅人員唔夠啦。咁唔係唔夠啊！其實我哋全部都係兼職嘅。咁譬如你頭先講話一啲。无间道啊，嗰啲侦测采访，其实我哋《二月时报》做过啦，我哋有独家噶。不过我哋即系唔够多咁解啫嘛，唔系够多啊，系极少啊， 是极少啊。咁呢个亦都 系。咁你哋有冇器材咧？咁我有手足嚟嘅。如果你哋有咁嘅器材，咁我又愿意可以即系义务去帮手。 哎呀，好多谢你啦！就系等你讲呢一句，梗系搞呢个当然系有啦。呢个当然系有。但系嗰个 Daniel 嗰个除咗系器材同埋人手之外咧，亦都系专业嘅训练啊，专业嘅训练同埋经验啊。呢个系整个新媒体面对困难。而我想讲嘅嘢咧，就系咧。新媒體在這方面是而家有少少躲爛咗嘅，係因為譬如你要推高個click rate，如果網媒嚟講啦，網媒咁講啦，推高個點擊啊，或者推高多 share 多關注咧，好多時候就係用譬如主場就好叻啦，都係 Huffington Post 咁嘅模式就係炒稿啦。如果你有聽琴日嘅 segment 就係講 Huffington Post 都搞即係好大影響力，但係都係炒稿啊，即係炒稿嘅意思就係話攞主流媒體嘅第一手資訊包裝換加一啲加一啲意見。或者加一些意見領袖的 call 的 direct call， 咁然之後加工咗咧就去推 at like 啊，推 post 啊咁樣，咁變咗咧，其實咧就喺現階段就係容易做到個 noise， 但係咧長遠嚟講咧，因為長遠嚟講就會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慢慢搶下咧，你其實係殺死咗主流媒體，你殺死咗主流媒體，你就殺死咗啲第一手資訊，你係搞到你冇稿好炒，咁變咗咧，其實咧係要即係而家係要正視呢個問題咧，尤其是去到呢個世代交替嘅時候咧，阿 Daniel 提出咗一樣好重要嘅，亦都我今日好想講嘅一樣就係話，我哋一定要加強做好第一手資訊，唔係淨係做評論。而是做第一手資訊的收集同埋報導，即係第一手資訊、第一手傳播是永遠都是媒體最最最最最重要的咁樣。咁我覺得 Daniel 呢個意見咧，尤其是作為中學生能夠察覺到呢一點咧，真係令到我哋覺得香港係有一嚿啱啊！呢、這個完全就係成個新媒體運動問題嘅，即係成個新媒體運動而家嗰個問題嘅結晶所在，就係頭先 Daniel 你講呢一點係相當之重要。我哋盡力去做，亦都嗱，如果 Daniel 你話肯幫手嘅話，就預埋你啦 ，OK？ 好啊， 好 ，OK， 好多谢晒你电话，好多谢晒你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喂，关于独家料咧，秀慧即系吓不断强调，我哋系有独家料嘅，同埋甚至系俾有线借过添嘅，系啊， 系咁，但系即系唔够多嘛，始终要做多啲啊嘛，啱啊，系咪？系好啦，咁啊，多谢你电话，多谢你电话，双杰手忙脚乱啦，双杰接另一个电话入嚟，好唔好？双杰醒未？双杰 醒未？双杰。 要双杰嘅技术审查，技术审查，OK， 系啦，咁样，咁啊，呢、這个就咦，系咪有一个电话入咗嚟？我今日其实想讨论下嗰个新媒体嗰个问题嘅，同埋喺 Hello， cut 咗线咁样，咁啊，欢迎大家都打多啲啊！而家好多电话，双杰系咁接电话，但系佢嘅技术审查就令到咧，我哋嘅电话咧系冇办法接到入嚟嘅，程度错过少少，个 cam 一路歪咗都冇发觉，接唔接得入嚟啊？呢个技术审查好严重啦！喂 ，Hello。 喂，我系叶仔啊。 点啊，叶仔？ 叶仔 系啊，你喂，我想接入去，唔系屌头黄蛋啊，又打入去同佢讲下啲 app 啊、网站啲嘢有咩改善啊？ 讲啊！ 啊，依家讲得噶啦， 讲啊，讲啊， 系啊。 喂，你系边个啊？你系边个啊？ 我系黄杨达啊！屌你！ 我啊，你夹咗麦，你唔同我讲，我喂唔系啊，我想问咧。 你又冇讲你真名出嚟。 屌你！我姓知啊，我知先生啊，唉，知名网 民，快讲啦！个 app 有咩问题啊？ 唔系啊，个 app 咧，佢嗱我用咗新版嗰个 app 啊嘛 ，Android 系咪啊 你咪 Android 啊 ？Android 啊！你喺仆街成日用 iPhone 咧，又唔帮手整好啲 Android 啊？你 Android 多人用啊嘛，仆你个街，做咩唔整啊？整好少少啊嘛。 唔系 Android 好难整，你讲啊，你讲嘅意见。 我叫人装捻完，屌你谂咩又睇唔到直播，做乜搞乜鸠啊？同埋咧，喂。我想讲嗰个网站呢，即係讲返电脑版啊， 係 佢睇文，即係你哋个文章嗰方面呢，你知有时你想谷写手呢，佢文章显示唔够吸引啦，即係唔即係讲其他网站咁计啦，人哋会好想睇到啲文章或者好吸引啊，或者图文并茂，你望落去你已经想 click 入去㗎啦。但係呢你即以佢时报就睇文方面就真係好弱，同埋啲文呢就无端端好快就沉咗，已经人哋想睇返，变咗啲文如果唔系你大力谷嘅话呢，基本上冇人睇得到就已经沉咗啦，成件事已经冇咗啦，已经。 系啦。 所以个版面嗰方面，我觉得真系要尽快搞搞佢，呢个仲急过你嘅 app 啊，我觉得系。 O K O K。 无论你话文章啊，或者即系你哋做嗰啲新闻，或者你哋嗰啲图方面咧，都要啦。手机版都系、哦，手机版我睇文章，我又系好睇文章，我又系好残，我唔知点解。 系。 即系又系入到去好似就咁个普通网页版咁样，又冇一个即系有冇一个比较。容易睇少少嘅 layout 咁樣啦，跟住問 Android app 問題多多啦，即係我都幫你試過嚟㗎啦。咁你新版第一，你 我用 LG 機噶嘛 ，LG 機睇唔到視像直播喎。 係咩？ 有視像直播睇唔到全球視像直播，跟住又 log in 唔到 Facebook 喎。係唔知做乜嘢喎？ 唔係啊，今日 update 咗啊！喂，今日 update 咗啊！你有冇 update 過啊？ 未啊，我尋日版本嚟㗎，你今日 update 咗咩？ 係啊，今日 update 咗啊，你一間 update 下佢啊。 轉頭幫你試，嗱我仲要講埋多一樣嘢，因為啱啱咧我聽到其實我原本都想講記者嗰個問題嘅， 係 即係第一你嗰、那個嗰、那個即係新媒體咧，其實好缺一樣嘢，就係即係第一手資訊或者零手資訊啦，唔係 sorry 唔係零手資訊，第一手資訊啦。咁你本身要有記者㗎嘛，咁記者其實有冇考慮過結合嗰個獨立記者咧？ 有啊，有啊，有啊。有啊， 系咯，但系讲紧呢样嘢咯，譬如话，因为你本身依家都嗱、又冇做个专题嗰啲报道啦，又揾即系做唔到突发消息咁样啦，就变咗即系所谓新媒体，其实都只不过学你话斋炒旧料啫嘛， 系啊， 就即系唔吸引咯，成件事，至于好集中喺评论啊文章嗰度，喂，有啲乜嘢，好似你讲占中或者讲台湾，屌你三日乜都讲晒啦，仲有啲咩好写啫？其实咩角度啊，咩窿窿罅罅都玩匀晒啦，已经咁你。变咗又系变咗唔吸引咯，即系呢系讲呢几样嘢啫， 系好重要啊！你呢个意见，喂，关于版面嗰度咧，我哋一路都研究紧噶。我哋呢度都研究緊 嘅，咁少少啦，整二体少少啦， 系啦。咁但系咧，我最后咧想同你讲咧，你唔系写手，你系文青， 扑你个街啦，快啲！你都系短头发啫，我知道你系你系快啲，我知道你系快啲。 喂，你系全球唯一嘅蒙面文青，你知唔知啊？你面具文青， 扑你个街。所以我姓施，你一爆埋我，顶你个肺！ 哎，好啦，多谢你意见啦，多谢你意见 啦，系咁啦，你吓，喂，你个头睇，再剪短啲啦，拜拜， 好，拜拜，拜拜，拜拜，咁样，系啦，咁啊，呢个头先啱啱就系叶正纯啦，咁样，咁大家可以吓课金俾佢啦，咁样。关于版面嗰度咧，系我哋都要去做好啲嘅，做好啲嘅。其实即系呢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嗰个。剛才阿葉仔講嗰兩樣好重要嘢啦，第一就係、佢剛才打電話嚟話自己係葉仔，葉仔係邊個講？葉仔係梁梁講起先係咪？ 好似 邊個講起先？咁啊，即係版面嗰度我哋要研究啦，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專題嗰度咧，其實就嗰、那個要再研究，我哋要即係我哋係要努力改進嘅。第二樣嘢就係嗰、那個結合獨立採訪做多啲嘅專題嘅新聞咧。其實而家報紙都係做專題新聞，但係就始終第一手料唔夠咯，都係即係譬如係都想做一啲更加有調查，即係調查式報導，係其實簡單嚟講唔係專題唔夠，係調查式報導做得唔夠。咁我哋係希望做多啲調查式報導，咁資源嘅問題啦，同埋可唔可以連結到多啲嘅獨立採訪一齊去做咧？咁樣咁喺香，即係個最主要原因就係香港其實做緊獨立採訪嘅專業記者係好少啊。好少啊個問題，咁啊，所以我哋即係亦都研究緊究竟係啲培訓啦，定係好多培訓？我有咩資格培訓人咧？咁樣，咁呢個又一個難題。另一個電話接咗入嚟啦，喂 ，hello， 喂 ，Edward 啊， 係，點啊 ，Edward？ 係，咁聽眾可能唔知道我係邊個啦，咁其實我係有幫手《粵語時報》編採嗰度做一啲，例如話。新聞嘅 唔係啊，大家知道你係邊個啦？大家有睇完人，有睇完人，有睇完人集地球噶嘛？ 你个肺，唔系，我想讲咧，就系咧，头先阿叶仔咧讲咗一样嘢咧，就系关咗个新媒体咧嘅一手资料唔够多，即系都做唔到一啲报道啊嗰啲咁嘅，即系比较独家啲嘅，即系都系大多数都系将啲主流媒体嘅嘢抄咁样。咁其实净系讲我哋《粤语时报》都系一个问题，但系咧希望可以就话多啲我哋嘅听众读者啊，可以帮手，例如话。好似昨日彭定康嚟香港咁樣，都係阿七所影相俾我哋啫嘛。 係啊， 所以啲記者咧就要多啲嚟話主動去我哋嘅目錄嗰度啊，或者你 PM 我哋嘅要嘅手續啊，又有啲咩值得留意嘅新聞，或者你都想嘅，可以盡量俾我哋咯，就可以大大咁樣增加嚟話我哋報新聞嗰度嘅獨家程度啊，咁啊提升我哋嘅影響力啦咁樣。 係係 啊，咁希望各位就係可以多啲幫手去做。呢樣嘅嘢咯，即係大家出新媒體嘅就係除咗而家最大主流媒體就係主流媒體咧，就係純粹係嗰班記者或者佢嗰班報紙嘅員工去 output 一啲嘢出嚟，但係新媒體咧就係大大咁樣提升咗嚟話其他關事嘅，表面上唔關事啦，又話佢博其他聽眾或者係讀者一般網民嘅參與程度咯，咁呢個就係我覺得新嘅媒體個分別，點樣可以大家一啲表面上唔關事嘅人都可以幫到。新聞嘅發展，我覺得依樣嘢好重要。 OK，OK， 係。同埋我想講一樣嘢就係咧，其實 頭先葉仔講咧，例如話咩我哋新媒體啊，要特登多啲評論文章。我發覺到有個傾向咧，就係咧，例如話某件事佢發生咗，例如話台灣佔領立法院發生咗，咁其實你見到一啲評論，就而家網上面寫文寫評論咧，其實一個最大嘅問題咧，我覺得咧就係唔係質素嘅問題，就係鬥快。你只要嗰件事一爆咗出嚟咧，你只要嗰個人佢好得閒，都係即刻喺嗰邊評論，對嗰篇文睇得唔好，甚至係可以用垃圾去形容嘅話咧，嗰篇文咧都好容易咧會可能過千like啊，或者係流傳得好快，因為佢夠快啊， 搶頭啖湯呃like嘛。 係啦，係啦，俾到人嗰個衝動就係話呢件事發生咗，哇！咁快有個評論，哇！我要 share， 因為話俾人聽，我知道呢件事，我對呢件事係有個觸覺喺度啊。即係我覺得其實而家新媒體，大家佢哋話大家網上邊寫評論嘅作者啊、作家咁樣，都要留意翻呢樣嘢，就係、是、喺搶頭啖湯之餘，都要注意一下嗰個質素咯。 係 係啦，係啦。咁、我講係咁多，謝 曬。好，唔該曬你 ，thank you。好，拜拜。咁我等陣先，你同佢講 hold 住先，我講講啦。頭先嗰個咧就係我哋《二月時報》嘅總編啊，我哋總編輯 Ed 總啊，咁啊 Edward Ed 總啊咁樣，咁係佢個樣係即係你有睇荷里活嘅電影你就知啦，係咪先？大家都有睇《猿人襲地球》，有一個系列嘅啦，係關於 Ed 總嘅啦。咁就Ed 總頭先講咗一樣嘢好重要嘅，就係係啦，啱啱有人喺 Chat Room 都講啦。其實呢樣嘢咧係喺網絡興起嘅時候咧，大家都講噶啦，人人記者。Everybody is reporter， OK， 成日都講㗎喇。好啦，而家做唔做到一樣嘢呢？其實有嘅，好多資訊發咗出嚟咁樣。咁譬如今日《東方日報》頭版都係網料嚟㗎咋嘛，都係網料炒到上邊頭版㗎嘛，推上報邊頭版㗎嘛，咁樣。好啦，咁但係呢就嗰、那個網民嗰、那個即係網友啦，大家食花生啊，或者係即刻出料嗰啲咁樣呢，咁你而家淨係大家見到就推咁樣，咁嗰個唔形成一個所謂嘅人人記者，因為呢嗰、那個報道仲要有一個選取，咁你變咗係要即係要有一個中間定位嘅過程囉。咁所以大家係呢、這個亦都係新媒體要發展嘅一個特質，就係話你要保持嗰、那個資訊嘅精選，但係呢又要保持同所有嘅讀者之間嘅互動，即係同受眾同埋即係發布者之間嗰個關係嘅界線變得模糊，保持一個互動。咁點樣先可以又做到一個嗱、那個原理人人都明啦？點樣可以做到一個良好嘅互動模式呢？我哋會再去研究。咁啊 ，Ed 總都會再研究一下。咁總之咧，大家咧即係譬如手足又好啊，支持者又好，有咩料你係覺得係咦我見到喎、啊？譬如話彭定康嚟到我兜頭兵見到我影到張相喎、啊，咁樣喺你自己出 post 之餘，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就係話誒可唔可以俾埋我哋通過我哋嘅渠道出埋，另外我哋可以再加啲料再加工咁樣令。多件事再豐富啲，咁又可以多啲俾資訊我哋，咁啊可以揾我哋二月手足啦，揾阿 Ed 總啦，或者去我哋二月時報個 page 嗰度直接 PM 或者留言報料咁樣嘅。OK， 下一個電話。 又好啊。 Hello。 係。 係點稱呼啊？ 地中海啊。 喂， 地中海。 地中海啊，點啊？ 我係喺華建聯嗰陣嚟講次一個啊。 哦，係點啊？ 三個方面，第一咧就係、是、我今朝攏低咗啦，即係聽唔切啦，即係你個節目夠多啦，即係質重個質素緊要個時段。 係。 第二咧就係、是、咧就係、是、你哋有時有啲音足我聽唔明。係 咩？ 哦。 我自問我都其實跟咗《二月時報》跟咗即係差唔多年半年，要揾拉布開始。 系，唔系可能有时唔系烟足嚟嘅，主持人自己喺度傻笑啫嘛，你都冇佢办法噶。 快嗰啲，即系总之系即系你依家俾全港市民啦，个心红啲嘛。 系， 系嘛？咁第三咧就系、是、个货金啊，因为我冇嗰啲户口嗰啲啊，因为一啲普通啲人咧，日隔篱嗰啲台就系入钱个箱度，咁我哋你咁都方便到好似入钱都认为啦，咁就好啦。即系嗱，你上开货金我见咧就可以，咁但系你得两个 point 啫，系嘛？ 咩话？咩话？ 嗱，譬如你上你哋個總部或者上去灣仔可以放金咁，但係即係咁樣，即係得兩個點嘅。如果點多啲又會好啲啦，不過我都好難做嘅。 點多啲俾租啊，大佬！ 你貨萬夠交租， 都係啲生命命脈嚟噶嘛？如果係可能嘅話，諗都抌咗死橋啦！如果 係好啊，我哋研究下啦。好好， 拜拜。 OK， 多謝你電話，多謝電話。好啦，拜拜。咁啊，仲有一個電話啱啱接咗入嚟嘅，咁啊睇下阿。商杰嘅技術篩選，其實頭先有三四個電話打入嚟。阿商杰嘅技術篩選底下咧，係即係話係好難搞啊！即係要通過我哋呢個門檻，係難過參選特首。Hello， 你好。Hello， 你好。 喂，封煙啊？ 係喂，喂，你接通咗啦。 喂，封煙啊？ 咩話？ 係啊，到你啦，講啦。 喂。 我到我啊。 是啊，点称呼啊？ 是不是啊？陈道啊，有一个。 是啊， 是。 喂，另外那个是不是快铁啊？ 不是啊，呢个烤天嚟噶。 是啊， 屌你老尾，点啊烤天？ 另外个快铁啊，我好中意听你讲嘢啊喂。 你是不是由商台开始听起啊？ 新城啊， 新城咩？ 系啊， 我想跟进下咧，头先嗰个阿 Edward 咧讲开话， 推大声啲， 即系嗰啲报料质素嗰个问题咧。 系， 咁我觉得咧，因为头先咧你哋有讲到咧，即系话即系嗰个嘅，即系已经有除咗喺评论之外咧，都想喺第一手资料嗰度咧，即系有即系多啲充分，即系多啲报料啊嗰啲咁样样。即多啲搜集資料咁樣，但咧其實咧有時我覺得咧嗰啲咩新媒體啊嗰啲其實係連嗰個評論咧都唔係好高質素嘅，即有時咧喺 Facebook 啊嗰啲咁樣樣，咁你見到即有好多即嗰啲人 share 啊，有好多人 like 啊咁樣樣，咁但係咧其實咧如果係直識入去睇佢嗰個內容咧，其實佢嗰啲文咧根本就係冇乜內容嘅，係 啊， 嗰啲人不斷咁樣 share 咧，就只不過咧係因為。嗰篇文嗰個嘅立場咧就同佢哋相同， 嗯， 只不過係因為嗰篇文咧同 TVB 啊、ATV 啊嗰啲立場唔同，咁佢哋即係冇其他嘢 share 咧，咁就 share 嗰啲，咁但係其實喺個內容裏面咧，其實係唔係好充分，其實係好雞嘅啫嘛，即係有時我即係見嗰啲即係嗰啲咩新媒體撰稿人啊嗰啲啊，即係突然間見到有啲新聞咧，快即係好快動作啊，一有新聞出嚟即刻有啲嘢去回應啊咁樣樣，即係好快係好正咁樣，但係即係個內容其實係低啲咯，我就有時覺得 係， 即係我就咁睇。 咁喂，咁你整啲堅啲嘅嚟先啦，大佬。 唔係，但我唔評論嗰啲時事噶嘛，我唔識噶嘛，冇理由。 哇！冇理由，冇理由，我明明聽你耶教移民屋，你成日喺度抽水嘅。 咪即係旁敲側擊抽下咁就得咯，即係真係正面抽擊啊！即係低啲咁樣樣咯，我就 唔係呢個質素， 我會咁樣覺得咯嚇。 嗰、那個評論質素嘅，係你講啊？ 即係嗰個評論嘅質素都唔係真係好高。即係當然啦，即係有啲係即係超班，即係例如即係黃毓民嗰啲咁啊，梗係好犀利啦。即係聽下皇上你，即係有即係個別嘅節目咁，即係都好正咁樣樣啦。咁但係即係其實大部分即係雖然有好多文啊。節目啊，好多人 share 咁樣樣，但係嗰啲人咧，其實係即係只係 share 個立場，就並唔係話即係因為係好欣賞裏邊嗰個內容咯，即係又或者即係佢哋係分唔清咁樣樣，我都唔識分。但係其實我覺得嗰啲咁嘅讀者啊，或者係聽眾啊，其實佢都可以反映一下，即係如果佢哋覺得嗰個嘅內容唔係好充分嘅話，佢都可以講，即係唔好。狗 share 啦喺度， 狗 share 嗰啲人咧覺得，或者都好多人 share 啊，下次即係嗱臨啊出翻添，如果唔係即係隔離，即係另外嗰啲新媒體嗰啲人快過我咁樣樣，咁咪好接觸。咁但係有啲嘢，即係你要用個腦嘅話，咁即係係需要時間噶嘛，即係嗰個 intellectual work 你係需要時間浸淫出嚟噶嘛，即係唔可以話即係第一反應咁就即係寫咗出嚟咁樣。 係啊係啊， 即係唔係話下下嗰個結果都係好噶嘛，咁搞法。 係啊，嗱，烤天呢啲咪有質素嘅評論都會加個英文喺中間，係咪啊 ？Intellectual rigor 係啊， 你咪要扣翻個英文咯、啊，大佬。唔係呢個係即係呢個係一個面臨嘅困境咧，即係等於頭先 Ed 總講嗰樣嘢就係話，喂，大家鬥快呃 like 就忘記咗嗰、那個質素問題，就同埋其實。讀者即係頭先阿烤天提出好重要嘅，即係喺受眾方面亦都有責任，就係、是、唔能夠只問立場咯，亦都要睇嗰、那個究竟嗰個內容究竟係點樣。咁但係點樣可以做到個質素嘅提升咧？嗱，呢個亦都係新媒體面臨嘅困境嚟嘅，因為第一就係、是以香港為例，其實係整體評論質素下降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烤天。即係嗰個係，即係嗰個唔係話新媒體評論質素高低嘅問題，而係整體香港嘅嗰個評論質素下降嘛。咁再加上喺呢個新媒體需要鬥快嗰個環境底下咧，就令到係更加罔顧質素，有呢個咁嘅情況咁樣。咁我哋都要大家研究一下啦，希望唔知貨金可唔可以幫到呢件事啦，吸引到啲嚇，可能吸引到良民到加盟我哋咁，我撲街啦咁樣。一烤天仲喺唔喺度啊？ 哦，我都講完㗎啦，我都 好啦，咁就仲有冇最後有冇啲嘢同聽眾？雙極雙極cut撚咗烤天先，雙極cut撚咗烤天， 烤天你係我偶像嚟㗎， 撲你個街啊， 冇用啦， 撲你個街大撚膽啊！哇，三十幾分鐘仲有冇？就係聽埋呢個電話啦，我有嘢自己想講啊。 Hello， 你好，系啦，接咗入嚟。Hello， 喂 ，Hello， 系你好，点称呼啊 ？Can Tam， 系 Can Tam， 点啊？ 系我第一次睇你哋现场直播嘅， 系， 咁就几好啊，做得几好啊。 系多谢你，多谢你，系有咩发表咧？ 头先我讲开个话题，你哋系讲紧系话嗰个即系第一手消息个问题嘅。 系， 其实有个头先有官有个讲法咧就。是很妥当的，为什么呢？他说的就是说大众都可以做那个结果，那 是 有问题的，因为 你大量的资讯跟 Facebook 没分别的， 不是，所以 你要扯好你筛选那些 Facebook 那些资讯出来，很难筛选的。其实 最简单的方法，其实你应该要第一眼要做到 Cutify 了，你站什么需要的资讯呢，才可以做到第一手消息。你不如你一定要就是 down 了那些资讯，你哪些需要哪些是不需要，那你才可以做到的。那我最当然最实际的就是要找一些依赖者去做，我相信。 是明白明白，即是在那个快和多亦都是那个质素的问题啦，那个筛选的问题啦，所以是要研究一个更加即是保持到互动和那个资讯筛选精选那个平衡的这样。好，多谢你的意见，多谢你的意见 ,thank you, 希望你继续支持，多谢晒。好，咁就唔听啦，唔好意思，因为真係即係时间比较即係比较紧张啦，时间比较紧张，咁就咁我哋就迟啲有机会再开放封烟啊。喺呢个大香港早晨呢个节目呢，我希望每个礼拜都即係可以除咗我哋做电话访问嘉宾嘅环节之外呢，亦都可以就係每个礼拜有返一日两日咁样呢，就被同观众交流互动。今日都收到好多好精彩嘅意见啦，咁样咁啦，亦都好多知名人士打电话上嚟啦，咁包括有叶仔啦，我哋嘅Ed 总啦，曾经演出呢个咁样嘅猿人集地球嘅Ed总啦，咁同埋亦都敲天Dog啦，咁样敲天Dog就喺曾经，如果你有睇个封神记，你知道佢系二郎神嘅好拍档啦，咁样，咁就系全部都系即系，亦都有好多好有质素嘅意见咁样。咁我哋就暂时呢一节就做到呢度为止，呢个咁样嘅电话环节。咁我哋咧就我仲有嘢未讲完，今日做长少少时间，唔好意思，我今日做长少少时间，就我一阵间就做翻少少嘅，讲埋少少嘢，同埋咧就要播埋阿汤姆咧就精心通宵做出嚟嗰个 set 文咁样，咁就一阵间先完咗嘅呢个节目。咁我哋而家先休息一阵，唔好行开，就好快播完广告就翻嚟最后一节 ，OK。